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10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进直播间之前，雨还在下，这个城市下了一整天的雨。人的心情会跟天气有直接的关系，我就是这样一类人，如果天气非常的晴朗，我的心情也跟天气的颜色一样，一直微笑。如果天气阴霾或者有雨有风的话，我就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灰色调的感觉当中。但是我是那种喜欢这种灰色调的人，可以在巨大的孤独感和独处的时候享受难得的平静。欢迎你来到10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你的城市今天下雨了吗？你的心情会因为下雨这样的天气而莫名其妙的有一点点的变化吗？人生当中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时候，这个时候或者来自于一个人的一句话，哎，你今天看上去还不错，你会莫名其妙的开心。有时候来自于你眼睛看到了一幕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画面。在多年之前，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我在雨夜的时候，如果在电台里，或者真的是电台不是电视，在电台里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种感觉很神秘，又很让我期待。首先，这个放歌曲的人，那个 DJ， 你不知道他的样子哦。你觉得你们的品味是一致的，很开心，你就有听下去的欲望。时间一晃20年过去了，现在的广播已经是可以看到主持人的样子了。这就更加大了你的选择余地，也对我们电台 也对这个节目有了更高的要求。我就在想，你听到了我的声音，听到了周准的声音，然后又在视频的直播里看到了周准的样子，看到了他所有的小细节的时候，你还选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就会莫名其妙的高兴。欢迎你来到今晚的十点大陆机，你的城市下雨了吗？欢迎在花椒的朋友陆续进场的你们，你也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刷直播的节目当中看到我。首先要谢谢乳莲茶语啊，喜欢听就关注我，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我们现在都是有朋友圈的，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个链接发到朋友圈里，让更多的人在夜晚来到这里。看到了刚刚进场的我们涛赖、巨山观海、Love 果冻、情若能自控、三国青年、零度亲吻、西部星爷，还有刚子、还有强子、还有小翠儿，有没有来伴我欢喜？还有苗画、孙小果，都是我们的老朋友。莫名其妙的感觉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也是伴着我精心选择的歌曲、我选择的图片，还有我手写的文字，进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氛围当中。第一首歌有请张敬轩，过音乐。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 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这首歌来自于张敬轩，叫做过云雨啊。我特地找了一张图片，就是在这样的雨夜当中，比如说你正开着车，你的前挡玻璃上有很多的雨珠雨水，就像赛跑的这样一个跑道一样，不断的从高处流向低处。有的时候我都不愿意用雨刷刷这个雨水，我喜欢模模糊糊的感觉。我坐在车里，找到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打开我熟悉的电波，就选择 FM98.2 听这个男人跟你讲话，跟你聊天。那个瞬间我还记得，只不过那个时候我的心情跟现在有些不同，时空转换了一下。这个图片如果定格在这里的话，你会想象通过你的车载音箱里传出来的这个人的声音，他是什么样子的，很有意思啊。我刚刚进电台的时候是2009年的，那个时候我不到30岁哦，我很年轻。很多听友就给我来信了，说这个人是不是有40岁了？你看，一个浑厚音色的人会让听众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不确定他的年龄。但是这些年过去之后，我终于才发现，如果大家真的是用心听你的节目，用心听你说的每一句话，他们跟你是一致的，他们能明白这个主持人说的每一句话的来由，他的情绪，以及所有接受到这个信号的朋友给予我的反馈。谢谢所有正在进场花椒的好朋友，也谢谢所有正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里看我直播的人，我要再点点你们的名，谢谢你们啊。有丫头方丫头、祥龙、荣小荣荣，还有永不言弃木头哥、镜花水月、伞下有你，诶，这个名字好，伞下有你啊，伞下有大家，还有风一样的男子，让我想起了陈晓东，还有葡萄酒海的 Mike， 还有无聊的人，你们都来了。你们的城市下雨吗？北京正在下雨，下了一整天的雨，我的心情也莫名其妙的感伤和快乐起来。感伤是因为有一点点小小的落寞，而我又是一个特别喜欢落寞孤独的人，在有些阶段生命当中。快乐是因为我想起了突然之间的一个晚上，我也是在这样的大雨天直播，也是在这样的大雨天坐在我的车里听广播，听一首 DJ 放出的歌曲，就像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的朋友在互动的感觉是一样的哦。他们会说，在这样一个雨天呢，听电台里放的歌恰好是曾经打动过自己的歌，也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没错，你看我们的朋友都说特别浪漫的事儿，一点都不当我是外人的。哎，周准你歇会儿，不是，哎，周准你歇会，对不对？我就希望遇到这样的朋友。你们来了就静坐，静坐之后就好好听我放的音乐，如果有莫名其妙的感觉你发来我看一看，现在也好，最近也好，你的莫名其妙常常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哪个小细节，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怎么样了起来。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我是主持人，深夜电台男主播，我就是一个男主播呀，资深的 DJ， 超级的媒体人。好了，我们听歌听歌。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最寂寞的时候，你最近有没有最寂寞的时候？ 黄昏后人潮散开，躲 在人群里发呆，看见你走过来，有好多的期待，我应该天空被蓝色晕开，笑得好灿烂，怀疑美好的现在是否应该有期待。我说这是今天最寂寞的时候，你好温柔，所有的希望怎么被绝望淹没？这是今天最寂寞的时候，看到他牵着你的手，害怕我自己无法忍受，对不起，我会离开，然后 我在最寂寞的时候做过很多的事情，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听歌，一个人喝闷酒，一个人弹琴，一个人跟我自己的影子相处，虽然有一些孤独，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对吗？ 怎么还没有走开，怎么在原地徘徊，好的现在，为什么在等待？我说这是今天最寂寞的时候，太阳照着你好温柔，所有的希望怎么被绝望淹没？这是今天最寂寞的时候，看到他牵着你的手，害怕我自己无法忍受，对不起，我会离开。最寂寞的时候，太阳照着你好温柔，所有的希望怎么被绝望淹没？这是今天最寂寞的时候，他怎么牵着你的手，害怕我永远对不起，我会离开，然后天空被蓝色晕开，昨天聊得好灿烂，风光明媚的现在，我说 声音来自于卢广仲，我最寂寞的时候。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希望所有 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啊！见字如面是每天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重复很多次的情节，学习的时候，收别人邮件的时候，看微信的时候，我看到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谢谢花椒的每一位朋友来到这里，路人甲，谢谢你送给我的掌声，你问我可不可以点歌，我们的节目是有点一首歌的环节，但是你需要提前告诉我，我要提前准备。怎么点歌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如果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提前告诉我你要点播的歌曲。我要再次告诉各位，因为是深夜的情感电台的这样一个氛围的节目，一定要适合深夜的调调。 OK， 谢谢刚刚有关注我的朋友，这个朋友用了一串字母啊 QZUSER1D3AE5AD， 哇，谢谢你，你这个 ID 一定是随意打上去的，但是你关注我并不是随意的，对不对？谢谢你，因为每天晚上我会看花椒，看我们的刷直播的平台的朋友啊，我还记住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文斯卡特，刚刚我看到你来了，对不对？哼哼，文斯卡特我非常的有印象啊。雨夜呢，听广播看直播是有特别的感觉，天气不是那么炎热，思绪也可以纷飞起来，就像何豆豆一样啊，雨天思绪飘。其实在夜晚关注收听节目的人有大概一个这样的特征，就是很敏感，你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吗？我承认我一直是个敏感的人，我敏感到我敏感到其实有时候会讨厌我自己，现在好一些了，因为人总会要变成熟，变得让人去接受自己。其实跟朋友相处的时候，特别是好朋友之间哈，莫名其妙的会对你有一些些的看法的时候，你就想想，哎，最近我是不是有点做得不好？人最重要的是慢慢的去反省自己。你看我现在眼前有很多的图片，很多的信息，因为图片的很小，我在记忆，我这放这张图片的时候，它大概是怎样一种情绪？我点开一张 ，1, 2, 3， 好，这一张，遭遇爱情。有人愿意做一个傻瓜，因为相信信任最重要是没有必要的，为了捕风捉影的事情让自己的爱情不堪回首，而有些人希望自己做一个明白的人，不希望自己面对爱情时自欺欺人。爱情这个事情呢，我们每晚都会聊到，每天都有很多人咨询我爱情问题，我不是一个爱情的专家，但是我也懂得怎么样去谈情说爱吧。在谈情说爱的瞬间里啊，记忆当中呢有很多自己不足的时候，也是自己慢慢成长的时候。有些敏感的人确实在爱情当中会容易患得患失，会特别容易为他人着想，对不对？ 特别想别人怎么看的，看待你自己，你付出的真心全心全意对他的时候，能不能换来他跟你相同的爱意。我想对这些亲爱的朋友，你们说一说，不必在意别人怎么去对待你。爱一个人本身就是自我的、自私的，你爱他跟他爱你不是相同的，你爱他这件事情是你由心而发的，对不对？所以呢，抱着一颗我就是爱他的心去爱他吧。如果老想回报的话，你爱他这件事情会变得不是那么的纯粹。这首歌我喜欢的女歌手，低调的刘惜君，有你在身边，有你们在身边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谢谢你们，谢谢你。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空，飞翔的翅膀掌握在我手中，每一颗心都有珍藏的画面，伴随我走过春夏秋冬。曾经的夜晚多么的孤单，一个人独自守在海边，看着繁星点点，

歌曲来自于陈珊妮，我非常欣赏一位音乐制作人和唱作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低调人生》。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谢谢你在22:36:45中进场，或依然停留在十点达路机的直播节目当中。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持人，谢谢所有进场的花椒的朋友和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那边看直播的你，我不一定都能照得过来哈、啊。希望各位呢都在不停的点赞刷留言，谢谢你们。如果你觉得你想说话的话，莫名其妙的感觉是我们生活当中时刻伴随的。举几个简单快乐的例子，第一，你忽然在翻旧衣服，有些人有没有像我一样啊，衣服里经常会放一些钱，现在的机会少了，因为现在支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没有那么多智能手机支付的方式之前，经常在裤兜里啊、上衣口袋里发现哎，几块钱，几十块钱，甚至100块钱，莫名其妙很开心，对不对？你有没有？再举第二个例子，莫名其妙的听到一首歌曲，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也许是一个老歌手，你觉得哇，他的歌我太熟悉了，但是莫名其妙忽然就听到一首歌，这歌竟然是他唱的，于是就找这首歌谁写的、谁编的、谁做的、哪一年的，那个时候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什么样子，莫名其妙的开心。那比如说一个新歌手，哇，这个新歌手的新歌发行了之后，你会觉得你会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经历了什么，有没有传统的戏剧过、学习过音乐，你看莫名其妙的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你有没有觉得生命当中很多直接的力量是不是别人强加于你的？我可以瞬间举出很多的例子啊，爱一个人，兴趣点，来看十点大陆机。我不太喜欢言不由衷的人，不是不太喜欢，是我很讨厌言不由衷的人。言不由衷有很多的情节，第一，为了讨好；第二，性格卑微；第三，在言不由衷的过程当中会显得很做作。反正我很讨厌言不由衷，但是我又很喜欢接下来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言不由衷。我们把言不由衷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态度里，很替对方考虑，你已经很累了，但是我没事儿，我挺好的，这是有爱的言不由衷。在与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呢，我也曾经有过言不由衷的时候，我相信你也曾经有过吧。对方接不接受，了不了解，另外一回事。 言不由衷，当唯美的祝福都不能扣上爱的善变，有时有种，只能有时有种，容我为我们写一篇祷文，愿你永远安康。 很想念你，不只是当我在远方，可是我不能说。你就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 不知情中，不知情中，那是前尘如我，也不能生化人的懦弱。 歌曲来自于徐佳莹，拉拉，言不由衷。 原谅我们。 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言不由衷的时候，成年人区间很大，接受成人的世界背后的孤独和寂寞吧。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那天收到一条朋友的微信，是一条留言，我也很莫名其妙，他从来不会发留言给我，只是打文字、发图片、发笑脸，然后说了一堆话之后推送了我一首歌，就是接下来我要放给你的这首。这首歌呢来自于 Alane， 叫做《幸福了然后呢》。我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发这样一首歌给我？除了它好听有内容之外，我在解读它的歌名《幸福了然后呢》。好些人并没有迈进幸福的大门，只在幸福的大门面前徘徊，有的人刚刚迈进半步就被幸福推了出去，有的人连迈步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倾尽了所能把爱赋予了对方，你也得到相应的回报之后，你们双双踏进了幸福的大门，很幸福啊，在别人眼里让人羡慕，有爱 有存款，有依靠，还可以接受彼此单独暂时的分离，很幸福。那有多少人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幸福了然后呢？你们将面临的是什么呢？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平平淡淡，蓬头垢面，在爱的人面前不修边幅，然后还能相爱，然后有一个幸福的结晶小宝宝，然后呢？有些朋友说我们还没考虑到小宝宝这一环节呢。 OK， 我说的有点多哈。小 C 说幸福了然后就没有给故事一个应有的圆满大结局，很多电影的桥段都是这样的。子宇说还没幸福就然后了， And then A-N-D-T-H-E-N。 阿林，幸福了然后呢？然后就去呵护幸福啊，不要让你和他受伤害，记住了。 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 故事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其实每一首歌都在讲述一个故事，就像花椒的小 C 说的一样，没错，每段故事都是一段人生的经历。当你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姿态，有这个态度，跟身边的朋友一起分享人生故事的时候，也许是一个上升的阶段吧。莫名其妙是个很有意思的词汇，它夹杂着幸福、失落、跳脱、轮回。谢谢你今天晚上来收听收看十点打录机。雨还在下吗？我在直播间看不到外边的样子。雨如果一直下的话，气氛就让它融洽起来，不要像阿雷那首歌里一样，背对背的双人床，背和背之间是一片汪洋。谢谢正在最后进场的你们，我要走了。谢谢你的不在乎，万夫莫万一丝柔的温柔，放肆改变了我，还有 New Day 太阳花、蜜小米丫头，多想想一个人。小 C， 我看到你最后一句话了，在时间轴上，幸福只能追溯，存在于过去的回忆里。谢谢夏日雨季送了我的一个香吻，谢谢你，也谢谢所有喜欢今天晚上节目的朋友。我希望所有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子，虽然薛之谦唱的这个小孩有一点复杂，有点轮回和穿越的感觉。如果你有颗少孩啊，少年小孩的心，童真的想问题，单纯的热爱，单纯的抱怨，单纯的依赖，单纯的放弃，也很可爱。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电台男主播周准，不，深夜电台男主播，明晚再见。 Love is love， 让雨一直下吧，我在雨里追，我在雨里想，想着你，晚安亲爱的。 嘲笑我有多简单，像番茄加两个蛋，闭上眼就睡，多自然。想着你有多困难，从宇宙找颗尘埃揉进我眼眶，多小孩，丢掉的你又想要拿什么缅怀，是不是不需要再有 在这突然，你就对我说明白，就让我看明白，从什么时候我像小孩，我的天台从来热爱，不需要猜，别让我猜。不需要猜，别让我想着你有多困难，从宇宙找颗尘埃揉进我眼眶，多小孩